们回到90年代初啊，当时张张大卖专辑啊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谁的眼泪在飞，空中啊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，天哪，每一张啊都是创下了销售的记录啊，这就是孟庭苇啊，当时这个我们做 DJ 的在每天的节目里面怎么可能没有孟庭苇的歌曲呢？1993年我22岁哈、啊，真是非常年轻，好想回到以前。我们之前听到的也收录在《谁的眼泪在飞》里面啊。目前胡夏翻唱的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首翻唱的作品。好，继续来回到榜上，我们来听是第一周上榜排的第16，电视剧《台湾往事》的片头曲《只是》，撒丁丁。 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，就已经被天空铭刻。从此后你的影子落在大地上，就会我的重合。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，连时光也竖起了耳朵。从此后你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出现一个你唱起的我。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，一起去东山丘，你手心里拿着的花瓣，来自初见时的树。 是由玉江作词，萨顶顶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 OST， 叫《只是》啊，本周排在第16名的位置，首周进榜。这首歌呢，运用了小调的曲式，营造出了忧郁而唯美的听觉感受，而这和当年台湾的校园民歌有着一脉相承的音乐美感啊，审美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同样忧郁唯美的校园民歌作品，出自音乐大师李泰祥先生的创作，奇遇欢颜。这里是70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单车

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有轻雾或雾，南转北风一到二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阴，有中度到重度霾，北转东风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。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、行经腹痛等症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阿拉伯世界第一家专业舞蹈剧团，来自黎巴嫩的卡拉卡拉舞蹈剧场，将于3月15号到17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舞剧《穿越丝路》，用舞步撩开神秘面纱。卡拉卡拉舞蹈剧场曾于2016年2月携其代表舞作《1001夜》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，为北京的观众展现其独特神秘的东方韵味。此次他们带来的舞剧《穿越丝路》又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剧中将其对丝绸之路以及古代中国的想象融入舞蹈中，宏大绚丽的表演动人心魄。北京现代舞团经典演出剧目《三更雨苑》将于明天起到24号在正倚慈戏楼上演。《三更雨苑》是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违约创作，首演于威尼斯，演出场场爆满，并引来西方观众对东方美学的惊叹和对东方哲学的兴趣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榜单连连看呢、这个时候来带来本周全新上榜排的第19，李玉刚的《独孤天下》，作为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，这也是李玉刚第一首古风的 OST， 也没有采用一人分饰两角儿，标志性的双声演唱，而是全部由他本身来演唱啊。 风吹云动，天下雨烟一念中，此情雨水轻松。命运煽动我心，叫夫人你不弄，拂万劫梦中，红尘之余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叹流连万种，天高地厚一句又终于天下为公，书写恩怨爱恨笑容，流年空守相送，独留一盏余红陪我的长梦。天高地厚一曲又 披荆红旗去天下为公，书写恩怨爱恨笑容，留念拱手相送，不留一盏霓虹，陪我一场梦。 之前我们听到李玉刚的上榜歌一样，这首金莎的独孤都是出自于电视剧独孤天下。好久都没有听金莎的这个新歌了，声音还是那么的甜美哈。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，我们回到榜上，接下来听到的是 Top 40新歌上榜排的第33位，民谣歌手阿健的去纽约。 阿健说呢，过去一年过得很艰难，于是他一个人流浪去了纽约，写下这首歌啊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来感受一下。 我想带着亲爱的你去纽约，住华盛顿的广场，住在里边，和过去的朋友们道个别，自己今年或许再也不得见。 听到阿健的去纽约，同样呢是一首去纽约的歌呢，我立刻就会想起2005年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哈，当时著名的填词人林秋离给了桃子一个不一样的去远方的浪漫呢。那一年陶晶莹离开风华签约海蝶之后呢，主要是专注主持，加上唱片不景气，渐渐丢了歌手的身份，直到2013年在少城时代推出真的假的专辑，所以说走路去纽约也成了陶晶莹在海蝶音乐唯一的专辑啊。来卡拉 OK 时间，

上线，时代在修改线，有我们捍卫这片河山，波浪的人都还多见，他们都落在上进天火眼，来不及眨眼，一直比杀是在选心之前，开心心愿用奋斗热血换了安宁的家园，不畏艰险，你的名字虽然平凡，人民永远纪念，可别人小的纪念。 红海行动，本周中国榜排的第39位啊！现在大黑马《红海行动》票房已经来到33.6亿了，哇哦，简直是他应该，不出意外成为中国票房史上排在第二票房多的电影哈。说到《红海行动》，会想到另外一部中国军人境外作战的铁血影片《战狼二》，我们来听一下吴京演唱的《风去云》。不回 云飞向天，子弹穿过狼烟，午后的泪在耳朵边，吻着我的脸，流浪剩一线，走破所有思念，我恨时间又强又偏，他夺取这一生最爱的纪念，风去了云也没回，我怎么连一个梦想也看不见，人去了心也没回，爱与战火一样不堪又可怜，故去了天也没回，太阳在等我一天。

2011年，因为演唱电影《那些年》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主题曲而走红，这首歌就是《那些年》哈，来自胡夏，这也是她现在演出呢必演曲目，这是她的最红的一首歌曲啦。

感受着零度的寂寞，无法去倒数过了多久。我总是陪伴一个人的我，在不被允许的规则中，情绪像冰和火在交错，只想为你不顾一切温柔。火才划过瞬间，烙下爱的燃点，仿佛你和我都不愿再后退，就算灼伤缺氧的呼吸也眷恋。爱你却不退却，即便永远太远，让我带你逃离现实的氛围，紫色火花是我们爱情的燃点。这爱多美，想替你承受，可惜我只是个平凡的我。看泪水蒸发在这秒钟，宠爱你无论是对是错，任温度融化我们的所有。我才划过瞬间，烙下爱的燃点，仿佛你和我缺氧的呼吸也眷恋。爱你却不退却，即便永远太远，让我带你逃离现实的氛围，紫色火花是我们爱情的燃点。这爱多美， 2012年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，胡夏演唱的《燃点》，这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啊。当时借助那些年的东风呢，这张专辑有清新的定位啊，主打小清新、青春题材，这也符合当时20多岁的胡夏的情感状态哈。当时22岁啊，不必摆出啊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姿态。再到了2013年，胡夏发表第三张专辑《傻瓜 Tango》哈。通过音乐让他变成了轻熟男啊！当时自认为有肢体有障碍的他呢，这次挑战了跳舞啊！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专辑当中啊，当然亮点依然是情歌啊。陈小霞作曲，姚若龙作词，胡夏演唱的《爱情离我一公尺》。在和陈小霞合作之前，胡夏和他聊天，聊了一些自己在感情方面的经历啊。胡夏透露呢，曾经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女生，但是因为呢工作安排过多，两个人感情慢慢就淡了啊，于是就有了这么一首感情状态若即若离的《爱情离我一公尺》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今天的节目我们都来听胡夏。 你喜欢我善于倾听，也醒来我会保守秘密，放心把我当成知己，负责整理你的心情。我讨厌我缺乏勇气，越气自己看来很淡定，

相比于去年，今年的演出更加精致多元，整个演出季由六个板块组成，包括乐坛常青树、古典新概念、流行也经典等等，既有经典又有流行还有创新。主办方表示，希望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音乐厅体验古典音乐。其中3月29号，来自瑞士的维比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将带来开幕演出。据了解，维比尔耶音乐节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节，而这个乐团是音乐节的常驻乐团。另外，在4月22号，有法国竖琴王子之称的萨维尔德·梅斯特将登台演出。据了解，梅斯特是美国国际竖琴大赛金牌得主，25岁时便成为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首位法国乐手，而这次演出也是他在北京首次个人独奏音乐会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21点爱得更久点，22点男左女右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歌榜。今天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榜上歌手胡夏。之前说过那些年之后呢，让他成为了 OST 的热门人选。在第四张专辑《替我照顾他》当中，10首歌有5首都是 OST 啊。刚刚我提过，他参与了苏有朋执导的处女作《左耳》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《左耳》的推广曲《美好的昨天》。无论音乐当中还是影视里，胡夏都非常适合这种单纯、简单而又美丽的爱情故事。 那是分开前最后一个夏天，我们并肩坐在操场边，阳光照着你微笑的脸，映出一幅美好画卷。时间转眼过去了好多年，我们分隔地球的两边，偶尔翻起那些旧的照片，回忆的画面瞬间就浮现，你给的美好的昨天，回忆的夏天，我们曾一起追逐梦想的那些年，你给的美好的昨天，回忆的夏天，记得你那美丽的笑脸。转眼过去了好多年，我们分隔地球的两边，偶尔翻起那些旧的照片，回忆的画面瞬间就

白白的玉兰墙，那是你一人陪在我身旁。悄悄地开，慢慢地绽放，它留给我的情怀。春天的手呀，翻越它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思量，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慢慢地燃烧，它不承认的情怀。清风的手呀，试探它的等待，在暗暗犹豫，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？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？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，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书怀？当我越是深爱，脾气就会越坏。悄地开，慢慢地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惆怅，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。 入榜本周 Top 40排的第十，胡夏翻唱孟庭苇1993年的一首歌曲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》。今天最后呢，我们来听听胡夏燃的一面，这是去年他为动画片《跑酷英雄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青春不停跑》，动感的胡夏会是怎么样的呢？ 当梦想逐一兑现，燃爆着信念。 时间荆棘历练，不放弃妥协。世界在不断改变，当初那少年依然还想团火焰，激情每刻难被浇灭。青春就要勇往直前，不断奔跑尝试新鲜，刷新纪录创造经典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想起的那个你，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，黑色是后来的别离。嘿，眼神在彩虹的那一边，传说深藏一份永远，幸福至今未曾谋面。有些人总是一转身，也许不会再见。终于，我为青春写下了遗言，那回不去的从前。